咁嗱，而家讲撑路吓，我哋每个人都系为呢个命命利利崩崩波波。咁啊，见思愤怒咧系撑路嘅因，能够扰乱人嘅心，生死就系愤怒嘅果啦。哦，能够令人哋咧此死彼生，彼死此生，生生死死永无了期，太辛苦太劳累啦。哦，修以梦言汤究金刚三昧嘅人咧，目的无非系想超出层路解脱生死啫。如果六道众生啊，其心不任咧，就唔会随呢个生死相作啦。而家咧，因为任心不随啊，不但层不可出啊，反而被呢个任业咧牵引堕落魔道，好可怜嗬，堕落魔道。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啊，就系、是、话你修三昧，修三昧而引生呢个智慧。即使跟你有好多嘅智慧，有呢个禅定，证到呢个禅定，有咗呢个神通，如果你唔舔呢个任心咧，必定堕落魔道，必定堕落魔道啊！咁魔呢就分上中下三种，上品是做魔王，中品就是魔王，下品是魔女。无论是魔王、魔王、魔女，这些魔鬼呢每个人都有很多徒弟的，每个人自己呢都说已经证了无上道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他的骄慢的习气令到他这样，令到他怎样非果计果。譬如收到这个非想非非想次天的人呢，他以为证到涅槃了。实际他虽然是无想，非想是无想而已，但是不是真的没有想非非想。为什么？他入定的时候呢已经舔灭一切生灭心了，是没有想，是等于证了涅槃。但是他一出定的时候仍旧有这个微细的妄想，微细这个思维存在，不是没有想的，所以叫做非想非非想次天，仍旧未超出三界。他以为超出三界，哦，我成正了涅槃了，我成无上道添了，这个叫做非果计果，变成大妄语了。当他这个禅定的福享尽之后呢，一定堕落地狱的。哦，那法话我灭道后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啊，持成世根，广行贪淫，为善知识，令之众生落外见坑，失菩提种。啊，所以呢这个魔同埋法就有分别啦。凡系唔舔淫欲嘅，唔理佢讲活法又好，金刚上师又好，乜嘢仁波切都好，有老婆仔女嘅都系魔。哦，所以咧密宗系好啊，呢部经系讲密同埋显，显密相修嘅呢部经，但系呢一个密系戒淫嘅嘛，第一个就要戒淫。哦，有些人呢，我有一个学生，啊，他嫌法学院的规矩太严，他走了去跟个上司和师母，可怜吧，一个比丘尼走去跟上司师母学嘢，跟他吃饭，这个真是啊，这个比丘尼呢真是几聪明的，这个学生，啊，他居然走去他那里来住，在那里跟他来学东西，这个是种邪，真是 作意话撞邪咩？咁佢真系撞咗邪哦。咁嗱，佛话末法时代好多呢啲魔民啊，魔王就系一个啫，魔民多啦，次成世间，比比皆是，随时你都可以撞着呢啲嘢哦。呢啲魔民系点样去知道佢系魔咧？广行贪淫，为善知识哦，去咁样教人哋咧，系呢个行呢个淫咧，系当系善知识，所以咧就令到呢啲众生咧系堕落啊！呢个爱见坑，爱系指思惑，见系指呢个见惑啊，令人哋咧系不但唔能够超出呢个生死，反而堕落呢个见思烦恼呢个三界生死里边咁，为呢个魔鬼嘅见熟。不能够出来，自此呢就失却菩提这个正路了、哦、以教世人修三摩地先田淫三淫，是名而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。这一段经文呢是法丁足阿能剪剪教化末世初发心修学三摩地的人，亦是教我哋收集耳梦认通法梦嘅人，首先就要填呢个淫心，不但生不幸淫，心亦不幸于呢个淫念。如果能够咁样做咧，先系先发世尊第一种清净明慧。二来系指今法，先法系指古法，古今之法嘅法咧。都是先在这个淫心是第一种决定不可更改的法律，必定要终身受持，然后得到清净。这种很明确的条例呢是颁布世人，叫做明慧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淫修禅定者，以精沙石若其成凡经八千劫啊，指明热沙何以故？此非凡本，沙石成故。呢一段经文系借呢个譬喻嚟讲明呢个淫心嘅害处。精呢，嗱呢度精呢就譬喻修禅定，沙石呢就譬喻淫心，热沙呢就譬喻烦恼，烦呢就譬喻无上菩提。如果你以任心去求法的无上菩提呢，就等于蒸这个沙石想它成粉。就算你日日在那里蒸，蒸到很多劫呢只是热沙，就譬如呢种得妙悟只是任根、哦，任根性根本性任是咩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任心不在的人呢，八色田中呢全有这个任欲的种子，意境放现呢就会引生这个现行，叫做根本性任。龙展心图必不能出，有这种任的恶业呢，必定是招这个畜生地狱恶鬼三恶道的果报，不能够出来这三恶道，这样人生尚且不能够保持不失，怎样去修禅定而得到而来的涅槃呢？凭什么去证得佛果涅槃呢？而来涅槃何路修证？这两句说话呢，合以沙石决定能够好难成分的、哦、以沙石去蒸、哦、蒸来蒸去都是热沙，不会成这个饭的、哦、要怎样然后可以成这个菩提涅槃呢？必使人机深深虚恬，恬性亦无，一定要做到人机、啊、令到自己的心里面这个人心的动机，不但生不犯淫，心的动机也填除，连恬性都没有， 然后对于佛果菩提，然后可以有希望。哦，我哋睇下生恬任机咧，就得到呢个律二界；心恬任机咧，系得呢个定共界；恬性业务咧，系得呢个道共界。嗱，我已经问过你哋，界有几多种噶啦，系咪啊？律二界、定共界、道共界，呢、这个律二界咧就系、是、具足界啊，就系、是、具足界。所以咧，我话小乘嘅界咧有几多种咧？系应该系有四种，系咩啊？道共、定共界、道共界、具足界同埋恬界。啊，你有啲人系答得好啱，有啲人就答错咗啦。生恬任机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修呢个耳门圆通咧，已经到呢个齿根初解先得人空嘅境界，系恬咗呢个根结，解咗呢个根结。恬性业务咧，就空性圆明成法解脱，系解咗呢个觉结啦。哦，若果吓。异我此事名为佛事，不异此事即波巡事。啊，如果好似前边咁样讲，身心嘅任都要恬嘅话咧，咁样讲法咧就系、是、佛所讲嘅道理。啊，如果依照咁样去修啊，先得人空，后得法空，进一步就证佛果菩提啦。反过来不是这样讲的，就波巡是魔鬼讲的。波巡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极恶，是欲界大陆天顶的天王，叫做波巡魔王。为什么叫做魔王呢？因为魔呢能够伤害人的法身，发生害人的慧命，末法时代邪事，以这个邪事去扰乱这个正事，魔和法很难分的。法呢现在呢就以这个四种根本界啊，是来辨别哪些是正，哪些是邪，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，令到我们呢有所辨别，能够知道是哪些是正，哪些是邪。哦，正的呢若果话心修心摩地啊，先恬任心，呢、这个就是法讲的，就是正法，就应该信受奉行。反过来讲，若果是行任咧，不外增修咁嗱，你知唔知道密宗里边有一种叫做双修法啊？知唔知啊？有一种叫做双修法，呢一种就是魔事啦。哦，呢种就是魔事。话行任不外增修，我以呢个任欲为正行，呢、这个就系魔事，就唔可以依照去做。佢所以法教咧一向主张人哋依法不依人。哦，你要辨别佢个行为系点样，你唔好现在咧有一种咁嘅普遍嘅现象，有啲皈依三宝嘅人咧系皈依人，师父话。师父话啊，呢句啱啦。师父话热头咧响西风吹，东风落都啱。师父话噶嘛，信人不信法。哦，有啲人咧归依三宝咧，归依一个人，唔系归依法，唔系归依法，唔系归依真，归依一个人。哦，所以你哋正信三宝嘅弟子咧。就要分别什么叫做正信，什么邪信了。哦，正信呢不是归于人的，是归于真，所有出家人，归于法，所有法的法。哦，归于法呢，所有十方三世一切法。我们要明白，哦，那依法不依人，千祈不要为谁呢，知名度高，咁我就去拜佢咁。哦，咁呢啲咧就咪正信啦。 所以我哋要辨别乜嘢叫做魔，乜嘢叫做佛咧，就要听其言，观其行，系唔系正嘅，系唔系持戒修定嘅人为准则。所以法话以我咁样讲，修心魔地先甜人心嘅咧，就系法讲嘅，应该信，应该实行。如果唔系咁样讲咧，这个咧系话行人不外真修咧，这个就波长讲嘅，就唔应该信啦。这个系讲到第四清净明慧之中咧，四种清净明慧之中第一种吓。阿能由知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杀，第二种先讲到杀。哦，杀咧有伤害呢个慈悲心。哦，第二种系戒杀。乜嘢叫做杀咧？殄害其他人嘅生命咧，就叫做杀。戒是能够防止的善法，杀是被防止的恶法。善法和恶法并称，叫做杀戒或者戒杀。杀生的人呢，一定是负这个命制，将来随这个恶业所牵呢，一定轮回在六道生死，没办法出来的。所以法话呢，我哋要戒杀。如果我哋戒杀呢，系其心不杀呢，就唔会随呢个生死相续。杀呢，不但生不杀生，心亦不起杀念。哦，生心都不杀，咁呢个苦因就断，断咗苦因呢，苦果就唔会生起。自自然可以解脱轮回，六道轮回。戒杀呢是重于这个心，不是说只是生不杀就算了，心呢也不起这个妄念，叫做真真正正持戒。这部经话以父我命，我运以制，以是因缘经八千劫，常在生死，可知杀业亦是生死根本之一。若果我哋生心都不杀咧，就冇欠落呢个命债，唔欠落命债咧，就可以了生死啦。以修三昧，本七层路，杀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仲有多智禅定言前而不停杀，必六善道。哦，杀生咧系会落呢个善道哦。这段经文呢是讲出这个杀业的过患。三昧是三摩地，即是正定。法以这个智慧破这个暗，以这个禅定破这个省念。所以定中就有智，智中有定，叫做止观，也叫做三昧，也叫做定慧均等。定慧均等呢就能够破这个烦恼，出这个生死。如果你因为杀心不除咧，绝对唔可以超出呢个程度，这个六道轮回。即使你修禅定啊，修到有智慧出现，有禅定出现，杀心唔除咧，一定堕落鬼神之道。哦，我哋知道神系乜嘢咧？神就系鬼，鬼就系神。有钱鬼就系神，衰鬼就系鬼。哦，神同埋鬼是同一个道的，所以六道之中鬼道呢就包括神道了。神呢是有福德的鬼，哦，有正的鬼，哦，正有正义感的鬼。哦，那鬼呢也有很多种，有上品，有中品，有下品。上品是大力鬼王，中品是鬼神的统帅，下品呢就鬼兵鬼质之类了。哦，经话呢，上品之人为大力鬼，中品则为飞行夜叉之鬼祟等，下品当为地行罗刹，彼此鬼神亦各个 亦有徒众，各个自为圣无上道。我灭道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此鬼神，自然世间，自然食肉，得菩提路。呢度就讲出呢个鬼神同呢个正法唔同啦。若果禅定胜于杀业嘅，神通大，福德大，吓、啊，福德大，神通大。就能够统领一切鬼神，供电流国享用自然的这个叫做大力鬼王。若果智慧和杀业相等的，一半一半的，神通福德又赐于这个鬼王了、哦、那就叫做飞行夜叉、啊、飞行夜叉，夜叉呢是译为智责鬼，又叫做仰剑，势力呢又赐于呢个鬼王，系呢个鬼神嘅统帅。呢、这个系鬼王，呢、这个系统帅。如果善定列于杀业嘅，神通力微薄，福德又薄，吓、啊、就为地行罗刹。地行罗刹翻译可畏鬼，得人惊嘅呢种鬼，以众生嘅血肉为食。专门吸血鬼，呢种叫做吸血鬼啊，势力呢又赐于呢个鬼祟啦，就叫做下品鬼兵之类哦。啊，据说呢过去呢，嗱而家讲鬼神啊嘛，鬼神据说呢有五郎神，你哋睇过呢出戏未啊？哦，香港做过啊呢、这个五郎神吓，嗱、啊。嗰五郎神咧，就凡系神咧都有廟嘅，有廟咧佢就顯靈。點樣解顯靈咧？佢因為顯靈咧，人哋嚟先嚟拜佢。啊，呢種鬼王咧唔需要人拜，自己享用嘅。呢種鬼祟咧就要人拜佢啦。甚至呢啲衰鬼咧更加要人拜佢啦，係咪？咁佢唔顯靈咧，人哋唔嚟拜佢啊。咁啊，成日咧作怪顯靈咧，人哋就劏豬啊、殺牛啊、殺羊啊嚟拜祭佢。咁有一日咧，呢、这個戒阿舍利啊，就問事菩薩應身嘅。咁呢個五龍神廟咧，就喺個江邊去見，佢知道佢有神通啊，神係有神通啊。佢知道呢個阿舍利咧，戒阿舍利咧係問事菩薩變嘅。佢咧就變只老虎喺個路嗰度。阻止呢个文殊菩萨，咁呢个文殊菩萨化身嘅戒阿舍利咧，又经过咧，用个手拨开呢个苦，拨开呢个苦咧，咁然后咧同佢施手解，佢话已系一浪至五浪啊，妄轻我佛宰牛肉啊，妄轻我佛，即系作怪，鬼神作怪，所以俗语话鬼神不作怪啊，冇人拜，哦。咁啊，但系咧唔系几好。俗语话神佛不作怪，就冇人拜。佛唔会作怪嘅，系鬼神作怪啫。哦，鬼神要人拜佢咧，系作怪。咁啊，整下你头痛啊，咁啊，唉，去求神保佑啦。咁保佑好咗，咁你咪烧只烧纸嚟答谢神恩咯，咪有得食咯。啊，所以佢话妄轻我佛宰牛肉，系老生为事。无生法啊，免得冤家累世上。佢话我而家为你说无生法，讲啲道理俾你听，你唔好作咁多业。诶，作咁多业咧，就有冤家。冤家你系鬼神，应就系要受呢个报嘅。咁后嚟咧，呢根庙咧冒火自焚啊，自然然烧咗。以后咧，咁呢一带嘅居民咧都好平安啊。哦，这个就是菩萨现身说法。哦，那呢，这些鬼神呢亦个个有徒众，未得为得，未证为证，每个人都说自己成了佛道。哦，所以佛说呢，我灭道之后，正法和障法之中呢，众生虽然不见法，善根尚且深厚，可惜末法时代呢，众生的善根就衰弱了，世道虽未啊，邪 魔惡鬼啊，就盛行於呢個世間，自己食肉咧，佢就話證咗呢個菩提道啦。咁啊，法又怕人哋話喎，咁你話呢啲食肉嘅人咧係邪魔外道啊？點解法在世嘅時候，大家去乞食，乞到肉又食咧？咁你哋有冇呢啲問題？有冇呢種諗法咧？咁啊，法話。阿难啊，我令比丘食五净肉，此肉皆我胜力化生，本无明根。咁法呢就解释点解当时嘅比丘乞食嘅时候，乞到乜嘢就食乜嘢呢？法话乞食乞到嘅所得嘅肉呢，都系法变化嘅。变化五净欲，乜嘢叫做五净欲呢？第一不见杀，第二不闻杀，第三不为我而杀，第四自死，第五了尘。哦，咁我谂呢两样嘢咧，而家你哋唔敢食噶啦，系咪？嗱，我有一个学生，我同佢讲咧，唔好杀生。咁佢咧就走去米尔咧。有冇死耳啊？咁嗰啲人睇下佢，覺得佢有啲神經病，要買死耳，人哋要買生耳噶嘛，係咪？買死耳啊！咁實際上咧，法話不見殺、不聞殺、不為我而殺，咁呢個就係法嘅神力變化咯。啊，不過而家咧，喺美國咧，你見唔到殺嘅，你見唔到殺，亦唔係為你殺哦。咁你话咁我哋食肉都得啦。美国你见唔到不闻杀噶，但系而家香港我唔知嗬。以前我响大埔寺咧，响圣善堂寺啊，半夜咧三点钟左右咧，就一定听到汤猪声，呱呱叫。哦，所以古人话咧咩啊？吓，记唔到。千百年来吓，往里更烟深二海行能平，若知世上都冰结啊，邓听兔梦半夜声。哦，好惨噶，嗰啲闹啊，你拉佢实咧，佢识跪响度流眼泪噶。但系我唔知嗰啲人点忍心实哦。孔子话：君子之禽兽也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。見其生不見其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性喜慾。嗰啲劏豬嘅人真係好殘忍。不過劏豬嘅人咧係冇好報嘅，始終係冇好報，有異硬報嘅添。哦，咁所以法咧係教地唔好殺生。我當時叫大家乞食咧係食五淨肉咁啊。點解教我哋唔殺生咧？因為食肉咧係有雙慈悲嚇。咁啊，有啲人就话啦：你既然发嘅神力化呢个五净肉俾个比丘食，不如化啲蔬菜俾佢食咯。哦，但系法话法，你知道法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。如果你太不近人情咧，人哋就话你系妖怪，就唔信你啦。哦，所以佢话以婆罗门啊，地作精沙。加以沙石草菜不生啊！我以大悲胜力所加，因大慈悲假名为肉，以得其味。奈何而来灭道之后，食肉众生名为色子。佢话假使跟我当时唔系化五净肉，而系化啲蔬菜出嚟咧，人哋觉得奇怪啦。因为点解咧？当时印度咧系热带地方，嗰啲蔬菜系好能生长嘅。草木都不生嘅，如果我化啲清清落落嘅菜出嚟咧，人哋就覺得古怪啦。所以我以大悲心咧，假名為肉，而家都好多假肉，而家好多出家人都食假肉，但係咧，據可靠消息報告啊，話日本嗰啲假搣咧。浸肉汁嘅， 我一去到嗰啲素食館咧，點啊，媽媽呢啲好食，呢啲好食，我話我食真嘅，唔食假嘅，我食真嘅，乜嘢真啊？蔬菜真啊嘛，啲肉假做嘛嘛。阿慧海話：阿伯啊，呢啲蝦同真嘅一樣味道喎。實際我從來唔食哦，我聞到浸菜我都冇辦法。你拎就算佢拎嚟。栗梨、紫瓜、紫菜咧，我都冇辦法吞啊！食肉邊菜啫嘛，係嘛？但我唔係落早慧能禪師咧，慧能禪師就可以食肉邊菜，我做唔到哦。咁啊，法咧話：唉，可惜啊！我當時為咗慈悲心，假用大神力去假肉俾啲佛弟子食啫，但令佢得其味，奈何我滅道之後啊，末法時代食肉嘅眾生係話係我嘅徒弟喎，咁啊法都為我哋搖頭騰息哦。當以你等，我知道教宗嚇，以等當知是食肉人，眾得心開，此心魔地，皆大羅剎。報中必沉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二事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，還何時人得出三界呢？我們修行目的是超出三界嘛，你現在食肉呢，相殺相吞是沒有辦法出三界的。這段經文呢是令我們知道食肉一定墮落的，即使你修習禪定暫時呢得到三開二解澄清这个烦恼，但是呢都是似心魔地，不是真真实实证得心魔地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杀贪不除，今生就类似这个大罗刹，报尽之后呢一定沉溺于这个生死，永为鬼类，不是佛弟子。食肉的人呢是互相贪食，你食我半斤，我还你八两，你今生食我，我第生食你，命際未還啊，點可以超出三界呢？以救世人修心惡地，次斷殺生死命，而來先佛世尊，第二決定清淨明悔，佛赤阿能係剪教末法世人，若想從耳門圓通正入心惡地，首先又要戒淫，然後其次咧戒殺生，因為淫咧能夠障礙禪定。殺生咧係違背慈悲，所以咧就應該戒殺咁。呢啲咧係古今之法第二種決定嘅清淨明悔。學佛嘅人目的係在提升自己，希望自己斷煩惱出三界。而家因為殺生食肉欠負命債，內生一定被人殺，互相殺害，血債未了啊，點可以出三界呢？咁所以法咧是赤阿能剪救世间学习禅定的人，若果想修这个耳目圆通一定要戒杀。好，讲到这里为止。